自由和努力有关的。六章十六节这样说：你们献身为奴服从人，既然服从他，就是他的奴隶。人要就是犯罪的奴隶，最终死亡就是是服从吩咐的奴隶，终于成为义人。这一点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样说的。这里说我们是罪的奴隶，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我们的始祖是亚当和夏娃，他们本来是完美的，完美的一对夫妻，有美好的前景。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反叛上帝，不服从上帝的，所以他本来有永远活下去的希望，但是这个没有了。而且他们遗传给我们这样的罪，所以我们出生的时候已经罪人。为什么出生的时候已经罪人呢？换句话说，我们有罪的倾向。我们头脑里面知道哪个对，哪个不对。那我们认真考虑这件事，我们认真过生活，那一定选择对的。但是完全可以选择对的吗？完全可以选择做对的事吗？不是的吧。有的时候我们后悔了，白天做各种各样的事，那晚上考虑白天的事情，我做的不好，我说的不好，伤害别人等等，不是吗？没有这样的考虑，无意中做的是不对的，就是罪的倾向，是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倾向，但是耶和华上帝爱安排了赎价。赎价是什么呢？让我们看看罗马书的六章的二十三节，一样的六章的二十三节。虽然这段经文没有赎价这个字母，但是考虑赎价是什么？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就是死，但上帝借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给人恩赐，就是永生。对，耶和华将来赐给我们永生的希望，有什么根据呢？再次看一下二十三节。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给人的恩赐，对，我们都学过的。耶和华爱我们，赐给我们自己的独生子，最宝贵的独生子。然后他从天上到地上来过生活一段时间，过生活，然后死去了，就是赎价的安排。我们感谢赎价的安排，对吧？我们都有犯了罪，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倾向，有的时候说谎，有的时候做错了，有的时候我们的话刺别人，对方就是受到打击，那时候我们也受到打击，对吧？ 但是耶和华采取行动，赐给我们暑假的安排。这个安排是非常宝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变成完美的人。打个比喻，现在十二月，学生月末吧，最后的一个月，下一个月就是新的年度。新的年度之前肯定有考试。那你是学生，中学四年级的，那拼命准备考试，然后说考试，看看，这个考试的内容比较简单。那对对，但是后来回家之后发觉了，我做错了。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要打勾，但是打勾是什么呢？是什么呢？不对的项目打勾，但是学生看看，对的项目打勾了，所以完全不对了，所以成绩不好。有可能，不能五年级了，从一月开始不能五年级，那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自己没办法。那时候给老师打电话，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做错了，那怎么办呢？我可以下一年五年级了吗？还是四年级吗？四年级太可惜，同学们都是五年级了，我自己一个人继续四年级。那老师明明知道这样的情况，好的，那你通常好好学习，拼命学习，我知道的。那考虑一下这件事，不要过度担心，可能你也会下一年五年级了。他很高兴吧，自己的力量没有做，不能做的，但是那个老师很体贴的老师，采取行动，可以升级了。那感谢他吧，我们也感谢耶和华，感谢耶稣的。那感谢耶和华，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了吗？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呢？那看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四十五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十五节，这个是今天的主题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说什么？基督的爱催逼我们，因为我们断定，既然一个人替所有人死了，所有人就都像曾经死了一样。况且他替所有人死，是要活人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替他们死了又复活的主活。对，我们都知道耶稣和耶和华的爱巨大了，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所以 我们非常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改变呢？十五节说，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替他们死了又复活的主活。对，以前我们经常考虑自己的赚钱有关的，或者经常考虑自己的快乐有关的，包括自己的家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改变考虑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的旨意是什么呢？这个四十节再次看一下，很特别的单词哟。基督的爱追逼我们，一般不会用追逼这个单词吧？追逼就是感有紧迫感的，很特别的感觉。他的爱，来，影响到我们的思想方式，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吧？打个比喻，那个刚才说的学生知道那个体贴的老师快搬家了，他家庭很多因为有三个孩子的，所以东西也很多吧。那他大家全搬家就是不容易。那听到他这样的消息，没有采取行动吗？他喜欢游戏，或者跟朋友一起吃饭一起玩，年轻人是这样的吧。但是听到好消息，那个老师搬家了，他以前采取行动拯救我的吧，那我也帮助他，帮忙他是应该的。那很愿意采取行动去他家帮忙。那我们也是，我们爱上帝，爱耶稣基督，那认真考虑那个两位的事情，两位的旨意是什么，还有两位不喜欢什么。在讲的弟兄姊妹们当中很多人已经受了浸的，但是还没受浸的人也有很欢迎你们过来参加聚会。那你们会不会受浸呢？考虑受浸吗？那受浸，为了受浸要做什么呢？有几个项目，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认真学习圣经，好好吸收知识的。那花一段时间学习圣经吗？比方说，你知不知道看不见的上帝的存在吗？他看不见，听不见他的声音，但是存在吗？你的同事同学很多人不相信上帝的，那时候可以说明他们看不见的上帝的存在吗？如果这样的话很好。还有圣经里面有复活的希望，会不会相信吗？那如果半信半疑的话，查考这个根据，为什么会相信？然后圣经里面说，义人不义人复活过来的， 那所有人复活过来吗？亚当和夏娃呢？他们复活过来吗？你觉得怎么样？受到正确的知识吗？我们都需要花时间来学习圣经，认真学习圣经，然后培养信心，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步骤。那在场的很多人已经受了浸，应该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吧。那已经过了吗？不是的。那让我们看看以及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到二十节，魔鬼撒旦引诱我们的。那有什么应用呢？《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十八到二十节，前书第六章十八节，你们要远避淫乱，人所犯的罪，除了淫乱的身体以外。但淫乱的人是得罪自己的身体，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你们里面的圣灵是上帝所赐的，况且你们也不属于自己，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你们不要用身体荣耀上帝。对，耶和华讨厌淫乱。我们也知道淫乱是不对的，所以尽量避开淫乱。但是已经受了浸的弟兄姊妹们当中，犯了淫乱的人也有，人不是很多，但是也有。明明知道耶和华讨厌淫乱，为什么犯了淫乱呢？就是我们的罪，然后魔鬼撒旦影响到我们的不好的倾向。所以我们知道淫乱是不好的，所以马上做淫乱的人几乎没有，但是渐渐改变我们的思想方式。比方说我们听见淫乱有关的事情，经常听在自己的工作的地方挺淫乱的，或者自己的朋友或者其他亲戚也做淫乱的，那经常听哦，淫乱是常见的吗？还有好奇看看淫乱有关的影片或者游戏等等。当然我们要避开事情自身，但是撒旦明明知道我们一定避开的，所以一点一点可以吗？差不多90%没有问题，但是10%有问题。这样的电影也有，这样的电视剧也有，那可以看吗？如果我们开始看，那90%好吧，没问题。那撒旦下一步80%没问题，但是20%有问题，已经90%习惯了。那80%也可以吗？啊，可以吧。那70%呢？60%呢？50%呢？如 个我们没有注意，那撒旦攻击我们的，那渐渐我们的思想环境渐渐改变了，那有机会犯罪做淫乱。所以我们要小心，无论还没受尽已经受尽都要小心的。还有我们小心的其他地方，就是贪爱钱财，贪爱钱财。因为现在有钱，那买得到很好吃的，很漂亮的，很舒服的。没有钱的话，没有 买得到，那怎么办？那进一步做世俗工作吗？经常考虑考虑赚钱的方法吗？改变自己的世俗工作吗？当然每个人要决定这件事，但是我们的头脑里面经常考虑这样的赚钱有关的话，我们的生活方式怎么样呢？上帝的旨意而活吗？或者自己而活吗？我们都有24个小时，24个小时当中怎么安排呢？当然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独身的人也有，健康的人也有，不健康的人也有，有孩子的也有，年纪大的也有，年轻的人也有，所以每个人要决定。但是我们有24个小时，那24个小时当中有什么安排呢？经常考虑赚钱，90%、80%考虑赚钱赚钱赚钱。那剩余的一段时间参加聚会或者参与传道就行了吧。如果这样的话，可能还是为自己而活，是吧？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件事。那要坚定决心为遵循上帝的旨意而活。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受了尽的为了上帝而活的。那我们在祷告里承认上帝是生命之源，也要承认我们的未来的希望有来于对主家的信心，是吗？那最后再次看看罗马书第六章可以吗？六章的22节，如果我们努力的为了上帝而活，有什么奖赏呢？22节说，可是现在你们获得释放，摆脱了罪，成为上帝的奴隶，享有圣洁的成果，结局就是永生。对，罗马书第六章经常说永生这个希望，我们以前没有考虑永生的希望，但是我们学习圣经才知道永生的希望是对的，永生的希望是真正的，所以我们会接受这件事。那我们的生活方式怎么样呢？这里说不再有为自己活，是吗？ 那我们还是不完美的，有的时候失败了，有的时候做错了，但是我们经常考虑耶和华的旨意，然后下决定或下去吧。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清水弟兄，因为我们清楚阐明今天的主题，所以谢谢你清水弟兄。所以下星期这里同样有一个演讲，讲题是抽出时间沉思属灵的事，抽出时间沉思属灵的事。我们邀请大家准时出席下星期的演讲。好，现在下个机会我们请林弟兄主持，我们请林弟兄。 这里欢迎，好，我们这里欢迎弟兄姊妹及朋友们继续留下来参加我们的所望台研究班。那作为我们的聚会的开始，我们会再一次的邀请你站起来，就一起唱出王国诗歌第五十六首，诗歌五十六首，将真理珍藏在心里。